好梦邮递员。小熊是一个特殊的邮递员，每天夜里他都忙着把一个个好梦送到了小动物的被窝里。小兔子想外婆了，小熊给他送去了甜甜的梦。梦里小兔子见到了外婆，高兴地在外婆怀里笑。小狗今天把小鸡惹哭了，小熊给它送去了友好的梦。梦里小狗向小鸡说对不起，他们又和好了。小鸟很胆小，不敢一个人飞，小熊给它送去了勇敢的梦。梦里小鸟离开了大树，独自飞翔了。最神奇的是，小熊送去的梦总会变成真的。有一次，小狼踢足球的时候，撞碎了犀牛伯伯家的窗户。小熊接连三天都给他送去了相同的梦。梦里犀牛伯伯眨着小眼睛，笑眯眯地看着小狼，看得他心里直发慌。过了三天，小狼忍不住了，他跑去向犀牛伯伯道歉，犀牛伯伯笑着原谅了他。